嗱，我哋講上一代講到咧，就係呢個海外華人嗰個問題。趁你兩個飽學之前嚟時候，都想同大家 講下啦。我唔算飽學，真係講唔係，我都係 喺二次大戰之前咧，其實喺西方國家，以至去到中國，OK， 都好多人憧憬嘅納粹黨嘅，啊，好崇拜希特拉、墨索里尼。點解咧？希特拉咧就上台係強兵富國，富國係説恥説民族仇恨。OK，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嘅戰敗，由希特拉嘅武器咧，就用恥辱係一掃而光。OK， 遠到蔣介石方面，你要學德式嘅武裝。OK， 德式嘅訓練。咁喺到美國咧，就有不少嘅納粹同情者，英國一樣有嚇。咁其中呢個一個納粹嘅同情者叫做林伯，何許人也？咁咧，其實佢係第一個揸住飛機咧，係橫越大西洋嘅人，由美國飛到去歐洲嘅。咁呢個人咧揸架飛機叫做聖路易士精神號 ，OK， 出名嘅。佢係納粹分子嚟，後來都唔會有好死噶啦 ，OK。咁如果希特拉唔發動戰爭，侵略其他國家，咁咧佢仍然係歷史上咧，可能係好英雄人物，因為好多英雄人物都做盡好多衰嘢咧。點知佢要打其他國家，仲搞咧依個種族歧視，要種族搞 genocide， 啊搞 holocaust， 搞啲咁要屠遊，咁你梗係冇好死啦嚇。咁啊，我提醒咧就喺海外嘅華人，OK， 即係熟讀呢段歷史。在二戰大戰之前，的確在貴國有很多人呢就同情納粹分子的，同情納粹，甚至有些移民去美國的德裔人士，是主動回去德國加入納粹德軍或者加入武裝近衛軍的，OK， 他們 they speak American accent，OK，後來呢德軍係會揾呢啲識講美國口音嘅人咧，係做滲透入去美軍裏邊嘅 間諜， 係間諜。OK， 好。 Anyway， 仲有一樣嘢咧，就點解特別攞美國出嚟講咧？即係因為美國嘅華人咧喺西方國家裏邊係最多嘅。我唔講東南㗎嚇，美國嘅華人應該係有300万 plus， 起碼 officially。咁咧。即係你哋要睇下就話，正當你哋譴責香港人係暴力，香港嘅黃絲係暴力， 暴徒添啦。 啊，台灣啲人點解要民主，又好似民主下咧就要獨立？大陸嘅人咧，就係咁多異見分子又搞搞震，你睇唔到中國嘅強大世喺國際舞台嘅冒起。我想問翻你，美國今日嘅種族平等？今日的人權寫得在憲法裏面咁清楚，你會得嚟容易咩？你估個過程裏面唔係血腥風雨咩？唔係充滿血腥咩？美國的獨立戰爭、南北戰爭以及後來爭取民權，在60年代、70年代，唔係死好多人咩？咁呢啲海外的華人嗱。我不怪那些冇讀過書人，我再講一次啊！讀過書嗰啲先是黑人憎，點解仲咁愚昧？你不是不識英文的 OK？ 點解你都冇讀過歷史？唔好唔讀過歷史又唔好同我講 OK？ 阿湛，呢個世界有樣嘢叫做衣冠禽獸嘛！ 我唔知係衣冠禽獸，佢講到似層層，嗰種鄙視我哋香港爭取民主，冇錯，我唔欣賞暴力，但話俾你聽，民主。我都希望是用和平手法爭取到回來，但請問美國做不做到？美國的種族平等、美國的人權不是用過很多努力嗎？麻煩你去你們的城市裡面的博物館看看，你們的先賢做過甚麼？請停止愚昧。好，我你有些見解。 OK， 我就很不幸呢，竟然我有學生呢有一次他們找我跟我聊天的時候，他突然跟我說，其實我很崇拜一個人叫做戈培爾。 葛培爾， 哇！突然間一聽個心咧寒咗一寒。 嗯， 因為我以前教歷史啊嘛，咁葛培爾大家知道就係德國納粹 宣傳部長， 宣傳部長啊嘛，納粹時期。咁然之後佢就話好欣賞納粹黨嗰種宣傳手法，嗰種手路手法咧，係一個好成功嘅 political marketing，即係政治行銷。 嗯， 哇！真係，所以你慢慢諗，其實即係其實嗰種極權主義嗰種叫做病毒咧。其實去到2020年咧，其實喺不少嘅人類，特別係某一類人類身上咧，係仍然存在嘅。 哦， 嗯。咁但係基本上即係我哋可能要需要進一步去探討嘅人性自己本身咧，係咪真係中意自由咯？咁因為事實上有好多人咧，其實係寧願咧係跟大隊或者跟大佬咧，就可以即係逃避咗自己咧，係為自己嘅命運咧。去做選擇，亦都唔係好想咧，即係自己咧面對自己嘅過失，因為到時候咧，如果一切過失都係自己嘅話咧，咁只能夠係怨自己唔夠聰明。但係好多人唔願意面對咧，就是、承認自己咧係唔夠聰明，同埋需要學習，亦都好多人唔願意咧係去承認咧，即、就、係、是、自己咧本身嘅錯失，因為基本上如果人係肯謙卑地承認自己。的不足和願意是去即是承認自己做錯了什麼呢、 嗯、 其實即是看下去好像是很沒面子的，特別對那些所謂自尊心不足、自信不夠強的人。如果我們看中國大陸、哦、習上場說什麼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四個自信、 這些東西， 最後面是文化自信， 其實全部都是強調即是你要有自信，但是其實當領導人這樣說、嗯、即是基本上即係你自信不足咯，等於好似以前我哋喺香港見到要搞清潔運動，咁啊即係城市亂糟糟啊嘛，咁所以當你越係高調咁講嘅時候，就越反映住個真正實況咧，係同你領導人講嘅兩回事。咁當你講話真係制度自信嘅話，咁唔該，咁你就拿出成績咧，你能夠證明到你中國對待異見分子。你對於咧即係貧窮嘅老百姓嘅嗰啲嘅生活關懷， 嗯、 你嗰啲對於官員啊同埋企業咧侵佔平民土地啊，即係製造有問題嘅商品咧去屠害老百姓咧，你係咪真係完全咧依法賠償、依法懲處咧嗰啲全部犯錯嘅人？唔會因為咧對方嘅背景嘅特殊咧而只係揾代罪羔羊。咁你能夠證明到呢啲嘢？就算你嗰個國家的經濟水平發展得不夠高，但係起碼咧，你俾到基本的公正，同埋令到大家咧覺得有希望，維持住呢種道德嘅咁嘅水平嚟到，跟住再邁向富裕咧，係大家會心甘命抵同你捱。等於好似五十年代好多海外知青、東南亞年青人願意投身翻大陸去協助所謂祖國建設咧，就算明知生活水平低。即係冇咁好噶啦，但係大家都願意咧用自己嘅青春、用自己嘅學識嚟到賭一鋪。咁呢一種完全咧， 結局 係 點啊？ 你俾到希望啊嘛。 結局點啊？ 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嘅就係大陸你富強，你所謂叫富強咗，你嘅財富並未均分，同埋第二樣嘢，你各種嘅國民嗰種財大氣粗、盛氣凌人，更加唔識感恩嘅就係、是，特別好多時候即係。調翻轉頭啊，因為香港作為一個跳板，有一個師傅，你教曉咗大陸好多嘢，但係而家係教曉徒弟冇師傅，仲要反過嚟話你香港冇用，即係嗰種即係唔感恩，唔去承認自己過往咧有不足咧，即係呢啲令到人看在眼裏咧，就覺得呢個民族基本上你連中國書本文化裏邊所提嘅儒家應有嘅謙謙君子啊，嗰啲完全係另一回事嚟嘅。 唔好講過條秋版啦， 完全冇呢回事。 好多孔子學院嘅喎， 孔子學師要嚟做政治任務噶嘛，邊度真係 間諜機構？嗯， 即係點會真係認真同你講？ 好， 禮義廉恥啊！ 講翻啦，而家你講翻今晚嘅嗰個台海嘅啦，OK。咁咧就美國就撐台灣咧係喺加可以入翻去世衛嘅 ，OK。同埋咧喺今個月咧就快咧就喺日內瓦就有個 WHA，即係其實世界衛生大會，世界衛生大會撐啊台灣係參加嘅，OK。咁咁而家呢個蓬佩奧啊嗰啲咧就日日喺度啡你大陸啦，啡你大陸咧就話，咁咧大陸亦都啡翻蓬佩奧轉頭，就話佢唯恐天下不亂，咁咧就人類公敵，即係噏得出就噏噶啦。 提一提啊，那些海外華人就不要那麼愚昧，中國的傳媒那些電視台是官方的，不是民間的， 是 OK， 如果是官方說的呢就不是民間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 CNN 是民間的傳媒來的、OK， 但中國那些是官方的，包括中國啊這個 環球時報、 啊、CCTV、啊、 CCTV、啊中國環球什麼電視、啊那個還有中國日報，那些是官方的，那呢 那些是宣傳來的嘛， propaganda 完全，但是很多很多華人信的、很多華人信的 OK， 鬼佬都有啦、那我要講返如果你不能夠有這個 tell the difference， 分到性質上不同，我估你的智慧都是很低的，儘管你找到錢、或者你在你的專業裡面是獨當一面、我認為你的智慧是很低的，你是很愚昧的，即不怕得罪這樣說、我認為你是平時不看書的，同埋你是任少少的歷史知識都沒有的、林伯啊，記住啊，親納稅的就沒有好死的了。 Anyway 說回在這裡、親納稅的沒有好死的、即是你們那些識英文的海外華人、你看看看看書、你就上網說這麼厲害嘛，經常糾正人的東西嘛、說我們這些搗亂分子來嘛、看一下啦，拿著美國護照夜晚上在櫃桶拿個美國護照出來看一下、或者加拿大護照出來、我真的挺好的美國公民、Oh come on you Hong Kong guy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Okay, hey, come on, that's violent! 真偉大，何不食肉糜嗰度 ？Come on, you're violent, okay？ 真係醜陋的中國人。 Police are good guys。你講啲咁嘅嘢嚇 ，OK， 係，即係咁阿 Q 咯， 係 啊，阿 Q 嚟噶嘛，啊，即係佢就每個阿 Q 咧就係咧，即係其實人性一樣嘢咧就係你要明白，即係唔少嘅人咧，當人哋壓兵睇唔起你嘅時候咧，你咧。反抗不到你就找其他比你權力小的人來、 我明 白，就是阿 Q 嘛、 我明 白，那些人是沒有看過阿 Q 正經本書的，就是看看咯，看看才好跟我爭吵 咯，很簡單， 就是我快點浪費氣跟你爭吵、 我們兩個在辦公室被人罵完就回去罵老婆，老婆罵個女兒，女兒罵隻狗或者罵隻貓這樣，一級級罵下去而已嘛， 你是說謊者，你不是這樣的人，你是一個好老豆、好老公， 我舉比喻啫， 好狗主， 好狗，好狗主，係咪好狗主？ 你講大話， 好弟兄， 你絕對唔係咁樣講。OK，Anyway， 講翻台灣咧，即係自從今年一月即係總統選舉之後咧，國民黨大敗啦。OK， 咁啊。呢、這個國民黨最有希望的、就一直希望擺在韓國瑜身上啦。Okay， 結果佢慘敗， 發大財啊嘛！ 發大財，高雄發大財。咁咧，國民黨就要改造咧。 係 啊，而家有個姓江咧，叫做江啟臣咧，就做住黨主席。但江啟臣咧係冇任何嘅討論，話國民黨跟住嘅即係中國路線應該點走，係冇討論到嘅。OK。咁咧，韓國瑜喺高雄咧嘅地位咧係受到嚴重挑戰。 係 而家話咧係將會咧係有一個 罷免 嘅投票，喺六月六日就斷腸時啦。但係咧有啲人話韓國瑜海趁我呢度唔掂咧，我直情可以上去國民黨中央權力， 即係用黨主席嚟到保自己嘅政治生命。是吗、 他去取代黨中央的、 哇、 這些呢就是我們看看兩位的高見，先問 Benson 你怎麼看、 okay， 當然你說韓國瑜本身他能夠上台，其實都是在選舉之前他拿到不同國民黨派系的一些支持或者共識他才上台嘛，但是我想韓國瑜太心急了，因為即你上台之後很快就去到香港，然後拜訪中聯辦，是先拜訪中聯辦再拜訪林鄭月娥、被人不單止觀感，但其實實際上直頭擺到明就是說韓國瑜基本上已經成為了中共在台灣的代理人。當然 即係我諗，因為今次嘅疫情同埋陳同佳案，咁即係令到依、這、一個即係韓國瑜今日都冇任何嘅機會空間能夠俾佢發揮佢作為一個即係中共代理人嘅嗰個角色。再加上依、這、一個即係總統選舉輸得咁金嘅話咧，即係佢被罷免啊，或者甚至有相關彈劾議案等等咧，咁即係大家都好關注一樣嘢，就係其實第一。究竟其實中共仲有冇能力，或者仲有冇計量，就係話繼唔繼續投資落韓國瑜度，令佢喺國民黨有一定位置，希望將來翻身。 嗯， 當然有計劃嘅。咁當然以韓國瑜嘅性格，咁當然梗係盡地一鋪啦。但係如果冇，佢只係出嚟吹水，就係話就算我做唔到市長，我都可以翻翻嚟去國民黨爬上最高位置嘅話，咁黨裏邊嗰啲元老。黨裏面原本排緊隊諗住上位嗰啲，又服唔服呢？ 咁呢個係好重要啊！黨內精英之間咧，俾唔俾一個非敵鋭嘅韓國瑜咧，即係上位咯。同埋第二樣嘢，你始終迴避唔到台灣社會咧，會要求國民黨咧，如果你要係改選黨主席嘅話，你都需要咧，即係切切實實拿出一個所謂中國政策。 嗯， 而呢一樣嘢咧，即係唔淨止小英政府會逼佢，我諗喺公共知識分子嘅圈子啊，甚至係一啲台灣嘅民間團體裏邊咧，都會要求咧你攞出一套咧，即係講得通、務實，但係又唔會咧令到台灣俾大陸吞咗嘅，即係所謂中國政策。而喺呢一度咧，而家以中國嘅嗰個對外關係，特別係佢今次喺武肺裏邊所犯下嘅大錯，同埋跟住得罪咗全世界咧。他那種流露出來的那種即是不認數啊，狠話放盡啊，即是不惜一戰啊，這一類這樣的，甚至是嘲笑即是其他個別國家的領導人啊，即是譬如好像你針對著美國國務卿，你針對著澳洲，即是那些言論呢，那你看在台灣人眼中呢，即是其實你這個不是一個可以好好地傾偈，甚至係咧交心嘅合作夥伴。如果我哋假設仲有合作嘅可能性，用和談嘅形式嚟到慢慢建立一個兩岸良性互動，以到將來有機會傾條件統一。你好明顯，而家嘅中國共產黨嗰個執政班底，或者起碼以阿習所代表嘅嗰個執政路線咧，基本上冇得傾。咁所以對我哋嚟講，我哋就唔覺得韓國瑜你就算你拿到國民黨黨主席嗰個位置。你內商，因為你要擺平黨內精英。第二對外，你點樣能夠有一個好嘅中國論述，而跟住贏取到咧，你有時間咧係去營造國民黨重振，同埋跟住再打下一輪嘅選戰。因為嗰度其實受制嘅條件係大陸，但係大陸而家為咗保護自己嘅嗰個最高領導人所擺出嚟嘅整個戰略。都不是有利於你國民黨這個的派系，即是當韓國瑜是一個一派系的時候，你怎樣想？即因為那裡你其實變相是將過往呢由胡錦濤年代所要營造呢國共第三次合作所謂反台獨那條路線呢，你現在今次是打爛了。因為特別假如當習說要用一國兩制繼續堅持用鄧小平那一套，但是大家眼睇你點樣對香港，你對於個自治承諾嘅嗰個掏空，跟住你再見到咧，即係運用曬咧現有嘅嗰個政府行政系統、警察系統，而變為咧共產黨幹部嗰種嘅咩迫害，以及再見到嘅就更多香港年青人咧去台灣嗰度咧去流亡，咁呢啲全部活生生嘅案例看在台灣年青人嘅眼中，即係身同感受。咁對於路一脱受過國民黨壓迫嘅嗰啲，即係爭取民主嘅前輩又好、長輩又好咧，佢哋又好自然將呢啲記憶，將香港眼前嗰啲同當年國民黨點樣鎮壓佢哋，完全連成一線。所以我唔覺得國民黨可以好短時間之內翻到身，因為最關鍵嘅係喺中國共產黨身上，你係咪有一套好清晰嘅諗法嚟到咧？繼續要利用翻香港做示範單位，因為而家你已經過曬界，由中聯辦赤膊上陣，不斷咁樣喺度出聲明鬧啊郭榮亨，又跟住咧 去指責咧嗰啲群眾自發入去商場和理聲，又話佢哋係暴徒， 嗯、 又話要透過香港港官， 嗯、 又話咧即係香港已經有咩恐怖主義勢力嘅苗頭啊，嗯、要用反恐啊，要用差唔多近乎將新疆嗰套搬落嚟 啦。 喂，你凡此看在 啊，仲有咧 點搞啊？ 話基本法22条。即係話中央部門所有大陸部門唔准干預香港事務咧，佢話唔適用於港澳辦同埋中聯辦，這個、呢個咧就真係無賴啦！ 喂，你完全講唔通啊！ 喂，基本法係你自己寫出嚟㗎， 同埋我哋之前 哇，大佬佢講明㗎 ，OK。 同埋我哋好多朋友已經問過一個基本問題：若果當初喺以前嘅特首一問到呢啲咁嘅問題嘅時候，當時港即係港府嘅答法。你當時為何中聯辦你不出聲糾正，到甚至是聶德權即是在2018年答的時候，如果你那時候覺得聶德權已經搞錯了，為何你又不出聲、 嗯、 喂，即其實基本上是不是你故意製造的陷阱來到給即前任和現任的港府官員踩進去、嗯、然後你才事後收網，然後跟著告訴人家喂你搞錯了，如果是搞錯了為什麼不一早就澄清了他？ 其實我想可能澄清的 問題真的沒有 的、因為都引用回這個梁美芬的說法，就是有一個學生收過他一堂課，他就講到一個整個問題的核心，就是說因為香港的基本法其實沒有一個機制或者沒有一個所謂憲制法庭去作為一個仲裁的一個平台去處理這些條文含糊不清或者甚至是定義之處嘛，最終點樣啦？最終就係釋法咯，一係就係釋法，一係咧就係中央相關部門啊、港澳辦啊，喺度大放厥詞，喺度亂咁去釋法啊，以為咁樣係蒙混過關咯。咁當然再加上利用翻，其實香港本身嗰個司法體系裏邊，其實亦都冇能力阻擋住中共嗰一種對條文嘅嗰種政治詮釋，而最終香港嘅司法機關只能夠係透過所謂本地立法。去到嘗試去加以去即係叫做 落實規範啊，或者控制啦。 咁所以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法律其中一環啦。咁甚至早陣子、 嗯、 啊五一嘅呢個黃金假期裏邊、 嗯， 連去食嘢都俾呢一個內地嘅傳媒官方啦，都鬧就係話你係唔係諗住搞呢一個即係經濟獨立啊各方面。係。咁、嗯、所以即係。我諗基本上佢哋用翻我頭先節目講過嗰一部分，就係基本上佢都基本上係亂咁出章法，係又鬧唔係又鬧噶啦。 咁同埋一樣嘢係你嗰種不斷嘅搬龍門，你又不斷咁將香港嘅自治咧係即係蠶食嘅話，呢啲看在即係香港又好，美國又好，因為假如你真係維持住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大都會，又要一國兩制示範成功，咁唔該，即係宗主國你就要忍受。你要忍受，同埋第二樣嘢，你唔可能咧杜絕所謂外國勢力咧對香港嘅影響，因為人家係真金白銀擺喺呢一度，喺呢個金融中心裏進行投資，你就唔可以咧喺度話咧呢個場我話事，於是咧就喺度對各國嘅資金啊，同埋人家政府嘅各種嘅合理嘅查詢啊過問咧，都話人哋干預你內政咧，咁呢啲嘢其實你係講唔通嘅，你諗下。就算你如果真的要用香港來和平統一，喂，唔該，好好地經營呢個單位，然之後真係做出樣板，唔可以好似個個都當曬澳門咁樣迂隨依攜，成個外匯儲備都要交俾廣東省，即係自己唔流失幾錢。喂，大佬，你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加埋你嘅貨幣係要作為國際流通貨幣，你係需要有自己嘅外匯儲備基金。 點解澳門做唔到香港呢？即係嗰陣時 習近平 話澳門要變成香港，但係後屘連澳門特首都話唔得啊！其實我哋冇準備啊嘛。 因為你根本你有呢啲條件，你一定要外國嘅嗰個同意、認可同埋人家願意信得你過，信得你個制度過。中共而家嘅玩法係玩爛佢啊嘛。所以我上堂有時候忍不住講，偉大祖國最偉大的地方就是拆毀國際大城市。 嗯， 即係佢建設一個金融中心咧，如果真係朱鎔基嘅講法係啱嘅話咧，邊個搞彎咗香港咧？那個真係千古罪人。 嗯 嗯， 嗰個係民族罪人啊。 喂，咁所以其實點解有本書咧，外國咧佢叫中國，另一個講法叫拆啦。拆啦就係拆嘢啦，拆嘢啦，拆啦， 拆。不過 你話香港咩示範啦、啊？蔡英文喺競選嘅時候講過，舊年香港嘅年青人就用咗佢哋嘅血同埋汗示範咗一國兩制。咁啊，大家都學啊。OK，anyway， 我最後咧，即係講咗台灣啦。其實台灣嘅問題咧，中共咧，成日講話係中國內政啊嘛。但係咧，台灣問題咧，中共咧就成日要揾美國傾啊嘛。即係呢個唔係內政啦嚇，佢係自相矛盾嘅。你新冷戰係咪真係發生緊咧？嗱，而家咧就咁多個國家咧就向中共要求賠償。OK， 要求賠償、索償，告唔告得入就另外一件事。不過美國咧可能會修改法例啦。以前咧其他主權國嘅嘢咧，佢哋係佢哋法院管唔到嘅，而家佢會修改嘅。咁咧，伊朗嗰次亦都係告得入嘅。Anyway， 你認為新冷戰會唔會開始咧？ 我覺得其實已經開始緊嘅喎。即係你 咁流水啊！ 咁你武漢肺炎其實俾咗一個好清楚嘅信號俾全世界咧，即係因為呢單嘢，你中國又唔俾大家入去查，甚至連世衛自己都喺度出咗聲話：喂，我哋要求過好多次入去武漢查，你又唔俾。咁呢度已經係一個一大疑點啦。咁呢個疑點係永遠洗唔甩嘅。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你真係做到全世界嘅經濟停擺啊嘛，又人命喪失又咁多咧，你始終都一定要有個了結。而呢個了結始終是中國你是逃避不到的，咁所以今日情況之下，即係我其實如果正常情況之下咧，寧願衰衰地慣一鋪咧，係俾人查清楚，咁跟住搞清楚佢，咁然之後即係大家咪好好地坐低傾，用好聲好嘅態度去傾賠償咯。如果唔係嘅話，你又準備打 ，OK 好。如果你準備打嘅話，咁國內嘅網友已經喺度出緊聲，又話願意為國犧牲咧，首先割讓咗自己去做賠。廣東嗰啲話首先舉手，跟住有人話山東咧以前割過嘅，咁可以即係可以 翻煙。 咁你咪見到，即係國內啲網友可能係氣弱啊，但係亦都某程度上調翻轉頭講，即係寧願過好日子咧，就脱離祖國懷抱咯。 嗱，諗起即係外國 呢啲真係，你睇完之後，跟住有人講。不要忘記香港排緊第一， 真係好有幽默感。 睇完之後你真係笑中有淚咯，或者叫淚中大笑咯。但係好清楚見到就係、是，即係你其實嗰個新冷戰係已經出現咗嘅。特別你見到美國，你見到連拜登為咗競選都要想辦法咧，係講咗咧，即係佢其實對中國嗰個立場咧並唔軟弱。即係。並不是好似傳統民主黨那種咧，即係要放過中國啊，俾機會中國啊。咁基本上你而家講得難聽啲，香港受到咩嘅迫害？我哋嘅警察點樣唔再守規矩而亂咁濫用權力？我哋嘅新聞採訪自由嘅嗰啲數字，我哋司法嘅倒退，特別係國官嘅嗰個判詞一斬人係情操高尚咧。咁你而家已經如果譯翻曬英文俾外國嘅評級機構，俾外國嘅政要。俾外國嘅公共知識分子、外國嘅民眾一睇，咁你邊度可以話即係香港唔係受迫害，而新冷戰其中一個戰場就真係好似阿之峰所講，香港係新柏林咯。應該係 西柏林。 係啊，即係 West Berlin， 即係柏林咪一分二啊嘛，亦都係即係冷戰裏邊美國同蘇聯鬥爭嘅一個場合。 前線。 最前線的一個最 confrontational 嘅啦，咁而家我哋就喺呢個位啊嘛。 阿 Benson 咧點睇？ 嗱，頭先阿 Professor 都講過，就係香港就係柏林啦。咁但係究竟香港係越嚟越近東柏林啊，定係西柏林咧？ 哦，呢個係 其實係其中一個即係大家要留意地方嘅。咁或者我將佢歸納成三點啦。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其實而家呢一個新冷戰未成氣候，因為其實你會見到西方陣營裏邊其實。有一些國家對中共仍然都有一種幻想，或者甚至對中共仍然都覺得是一個可靠，或者甚至一個只能夠選擇的一個合作夥伴。譬如加拿大啦，咁即係早陣子都有人批評加拿大去到同中國去到即係爭論一個疫情的時候，加拿大總統嗰種軟弱態度啦，甚至有人會覺得歐盟裏邊有幾個國家可能是你講到法國。你好好巧喎，加拿大、法國兩個都係靚仔嚟嘅喎，都係咧唔中人靚，但係個心係軟弱咩？我真係可能要 研究下啦。即係唔夠堅強，唔夠堅強硬正。 係啦， 咁亦都係即係甚至有消息傳出就係話，其實係法國嘅即係領導人咧，係曾經有涉及到就係要求依個世衛係唔好對中國有咁嚴厲批評啦。咁、 嗯、 甚至講到德國物總理啦，咁、那個態度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唔明確嘅。咁當然而家大家諗啦，究竟而家譬如話美國？譬如英國約翰遜或者英國而家美國嘅即係特朗普或者約翰遜，英國約翰遜，究竟佢哋嘅取態？咁約翰遜中埋招，身受其害，咁佢會唔會真係硬起上嚟，真係會真係成個對華政策有所改變咧？咁大家要觀察。咁呢一個就係你見到個新冷戰可能形成或者係真係成形嘅時候，西方唔同嘅人之間個變化。咁甚至而家你講到譬如話普京。佢而家要處理喺呢一個俄羅斯疫情，甚至即係早陣子啱，其實依兩個禮拜係將一啲中國人擁翻去中國，令到中國喺東北嗰個疫情咧係再出翻嚟呢一個咩狀況？咁、嗯、所以即係我諗，可能都要等一段時間咧。即係如果西方唔同國家領袖認清中國，而真係能夠係決心去到真係俾中國一個教訓嘅話咧，我諗嗰個冷戰真係能夠有一定嘅影響力。就正如喺節目一開始講到就係話，即係係咪要賠償？但如果你話其實根本冇一個機制去逼中國賠償嘅話，咁係唔係最終係要靠可能係貿易制裁啊、經濟制裁，係作為係懲罰中國一個具體實質而真係可能嘅一個手段？呢個只係一。咁、 嗯、 我諗另一樣嘢，即係又講翻呢個節目咧，就係講到。即係究竟依、這、一個即係蔡英文又或者台灣今次疫情嘅表現亮麗， 嗯、 會唔會係令到中共真係忍唔住嗰一種妒火，真係、嗯、即係短兵相接？咁、 嗯、 大家都會好擔心啦，就係、是、話，譬如話，當民進黨係第二次執政，或者其實喺台灣嘅即係政治生態裏邊，民進黨基本上已經再唔係一個即係在野黨，甚至其實。而家變成國民黨是一個在野黨，或者甚至是一個即係非主流政黨嘅話，咁中共會不會真的趁依個時候，就係佢覺得武漢肺炎個國家忙於處理疫情危機啊，或者軍隊方面好可能因為疫情受到影響嘅話，係真係出兵，或者透過一啲騷擾性、干擾性手段咧，去到逼台灣屈服，而導致到嗰個冷戰有可能咧有向熱戰嗰個方向。賣盡可能性，特別喺七月嗰個時候。咁、 嗯、 最後一樣嘢啦。 啊，唔使啊， 唔使七月 五月二十號啊。 哦，蔡英文就職演講，跟住五二一就係呢一個人大開會啦。係 啦、 啊。 嗯。 哇，仲有一樣嘢喎，就係、是、嗱，當然國內疫情實際發生咩情況，其實喺新聞風風冇人知啦。但係如果我哋從香港同大陸人做生意啊，啲廠啊各方面咧。大家知道而家上面啲廠開唔到拉，生產線做唔到嘢，甚至而家所謂五一假都要夾硬放到好長。咁你嘗試從一啲咁嘅蛛絲馬跡都大致知數一樣嘢，就係話，就算習近平想逼工廠復工，但係又冇訂單，又冇依個生產嘅話，你點樣復工？你點樣係將個經濟勢頭？或者將個經濟增長再可以有機會咁樣去 谷 翻起咧，咁所以依三個因素咧，或者可能作為跟住依兩三個月叫做短中期，留意翻成個望疫情對中國兩岸全球經濟、政治、經濟影響嘅時候一個參考咯，可以係。 嗯啊嗱誒，我都好想講落去啊，咁但係咧，即係 時間， 我覺得咧啊。中共急就好叻嘅啫，OK， 實際行動咧都係審慎嘅， 聽其言觀其行啦。 嚇，咁咧依個大陸有本書咧，佢廿年前都叫《超限戰》， 嗯、 作者咧就叫做咧阿喬良嘅、 嗯， 喬冇咗單起印嗰、那個， 即係喬峰個喬， 係啦，姓喬嗰個喬良咧。咁佢最近啊講，佢又話咧即係。武統台灣咧，而家唔係時候，就武力統一台灣唔係時候。咁佢亦都提到咧，就話即係除咗武裝去攻台灣之外 ，which 佢好有信心啦。就睇下你攻完台灣之後咧，你要維持管治嗰個成本啊，同埋代價。 哦，呢、這個真嘅， 呢、啊這個係 呢、這個真嘅。 喺呢個解放軍將領裏邊咧，係比較 英派嘅。 唔、係解放軍咧，起碼把口一定係英派嘅，唔係點生存啊？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啊嘛！係有理性，比較有理性啦。 但係都係事實喎，因為好認真講咧。我記得2018年嗰陣時候咧，即係北大嘅國際關係嘅教授咧，梁雲祥教授講過咧，即係若果你而家要急於解決所謂台灣問題，如果你用武力嘅話咧，打你又唔夠美國打；如果講軟實力嘅話咧，你比拼中華文化咧，你又唔及台灣嗰種吸引。咁於是咧就軟硬實力兩方面咧，你都有阻滯。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堅持話要打嘅話，你除非假設就係美國真係已經係放手不理台灣，就任由呢一艘不沉嘅航空母艦咧，就由係西方世界親西方世界轉為親大陸。咁但係問題係呢一樣嘢，美國啊，甚至係日本啊，特別係因為台灣本身背後即係喺亞洲區，其中有兩個幾好關係嘅，一個就係日本，另外一個就係新加坡，佢哋會唔會真係放手，即係眼白白？看住呢一個好兄弟，即係翻去大陸懷抱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值得要繼續觀察。同埋，如果你真係講軍備，冇錯，遼寧號係真係有座航空母艦，但係佢行柴油嘅喎、哦，美國嗰啲行核子動力嘅喎、哦，以及就算美國唔派航空母艦嚟，咁如果你真係講啊，即係可以啊，唔用人力就能夠進行摧毀，用科技力量嘅話，美國都遠遠優勝過你，即係偉大祖國。 嗱，有咁講， 於是你點打 啊？On average 咧、美國咧嘅武器係優勝過解放軍嘅，按平均。但係除咗解放軍有部分嘅武器，譬如佢東風導彈啲東風21、東風16嗰啲勁咧，基本上佢係整體嚟講唔夠美國砌。不過任何武器咧都有殺傷力嘅。我攞支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槍。譬如以前差佬咧攞嚟操檢疫嗰支木柄槍咧，係第一次世界大戰槍嚟嘅。OK， 嗰支槍攞出嚟咧， 都仲可以射到人嘅， 死人㗎！ 即係等於嗰種鏡炮仗 都可以 爆炸㗎。都有事㗎。 但係大陸喺武器佢進步方面行得好快，要公平咁樣講咯。咁但係你要同美國佬爭一日之長短咧？就 是、暫時未係 自欺欺人，自欺欺人。不儘管呢個世界咧，自欺欺人已經係相當之普遍嘅。即係係咪多人做嘅嘢咧？我哋就覺得係啱咧。OK， 我話俾你聽，好多人係自嗨噶。OK， 我唔知道真自嗨還是假自嗨。佢到底講俾我聽，還是講俾其他人聽？我係唔知噶。人心係險詐嘅。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誰能識透呢？ 波 Sir， 你哋兩個即係活咗世界幾十年，你知道人性係好黑暗噶啦，係嘛？ 但人性又蠢喎，蠢喎，黑暗都係又蠢喎， 又蠢咁嘅啫。咁有邊啲蠢咧？就話你去將中國 傳媒建制派咯， 係咯， 中國傳媒去比較美國傳媒咧， 又蠢， 即係呢個就好 nonsense 嘅。即係兩個根本乜？你喺中共傳媒裏邊會執到真相嘅咩？咁我就覺得你同美國嗰啲美國傳媒你可以話美佢批評美國政府係不留餘地。 咪個角色啊嘛，因為西方世界 唔可以比較嘅計。 你相信傳媒係一種監督社會嘅力量，代表民意啊嘛。但係問題係喺集體主義之下，傳媒就係要嚟幫國家咧。是嚟到營造好聲音、好環境嘛？ 係姓黨嘛？其實即係姓習咯嚇。仲有特朗普做得差，唔等於中共做得好，係兩件唔同嘅事。呢個係混淆視聽嘅，非常之嗱。特朗普係做錯咗好多，尤其依個疫情咧，佢真係掉以輕心啊！係真係掉以輕心，係亂噏。佢一個科學盲，佢係唔識，佢真係亂噏，佢真係話。即係 感冒， 感冒你啊！特朗普做得差，美國聯邦政府做得差，唔等於中共做得好啊！兩樣唔同嘅邏輯嚟噶。OK， 即係嗰啲蠢嘅美國華人啊，唔係所有美國華人都蠢啊！我要講明，只係嗰啲親共嘅美國華人，包括香港人嗰啲咁蠢嘅咧。即係 嗰啲因為九七移民嗰啲咧， 係佢就忘錯曬嗰啲咧。 係 stupid people。Okay, not everyone is stupid， 不過嗰啲係 stupid people 咧。 收成期嘅群眾係嘛？ 我睇唔明一定失，佢係 stupid， 佢又唔睇歷史，又即係知少少又扮代表啊， 做嘢又唔讀書咯。 唔係佢有讀書，佢係好多係專業 啲書 嘅， 不過佢讀係財經雜誌。 唔係，佢哋唔識得思考嘅，真係即係人一難。 咪老變殘， 老就殘咯，有好多都係阿 Q 嚟噶嘛，係咪先？ 固然係啦， 你香港人 唔 deserve 嘅，即係俾，即係總之著數要攞盡，但係自己後路就要鋪好嗰種咯。 我已經聽到人講話咧，要翻嚟攞10,000噶啦，已經。 不過省嘅 有便宜唔使洗鏡， 咁啊有攞。攞都唔使話俾人聽啊嘛！ 係啊， 你口罩都唔放過添啊，諗住嗰啲嘢。 靚仔通常冇出聲。 喂，多謝你兩個啊 ！OK， 我哋歡迎你嘅留意見啦。OK， 繼續去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subscribe 我哋嘅節目噶。嗱，我哋個轉數快 number 6809941，6809941。咁仲有咧，你要捐錢俾我哋。如果寫支票咧，我哋有個地址喺度噶啦。咁啊，支票抬頭應該寫啲乜嘢咧？我都寫得好清楚噶啦。OK。咁啊，另外可以 Patreon 啦，見嚇係啦 ，Patreon 咁啊支持劉西良嘅節目，支持我哋城寨嘅。OK。嗱，我哋嘅説話咧，只係代表我哋個人意見嘅，個人意見嘅，你哋可以同意或者係唔同意嘅。身為節目主持人，身為喺個傳媒裏邊做咗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嘅人，我係支持言論自由嘅。OK， 我係擁抱言論自由嘅。 擺事實講道理， 但係咧道理都要有基礎嘅。 係啊， 儘管人人都有。唔該，你讀多啲書啦，尤其嗰啲咧，真係你係會好把火㗎，見到呢啲人， 明白， 見到真係好把火啊！ 我非常感受到你嘅， 我即係恥笑啫，不斷， 我哋不斷恥笑，即係大家冇話題㗎啦。如果係咁樣，不過其實我最憎政治喺 一翻翻開始， 我中意睇 聖經。 我學阿 Gary 話齋，你唔搞政治，但係政治一定搞你，由你攞身份證。由你即係搞商業登記，由你咧去買嘢要俾銷售税，凡此種種，政治都影響你。由你讀書升學啊，結婚要攞結婚證明書啊，移民要攞良民證啊，跟即係到就算你入醫院睇醫生啊，好不幸，就算過咗身，死亡證排墳地，你唔想墳地，你要海葬，都經政府手啊。咁你話你邊度逃避得到政治啊？ 其實所謂話唔好政治化咧，係自己呃自己。 係啊， 任何嘢都係政治問題，但係未必係政制問題。啊，即係嗰啲人咧，如果讀熟啲嘅時候先至好講嘢啊。OK， 嗱，咁如果你話普通平民百姓冇辦法啦，咁如果你自稱係自己係 well educated， 日日話俾人聽自己係揾到水或者係專業人士嗰啲，咁你啊，人哋對你有 expectation 噶。儘管你有言論自由，即係唔好讀少少歷史，唔好鄙視歷史，因為歷史影響咗今日，亦都咗影響咗將來。OK， 睇下啦，唔好 double standard 啦嚇。OK，anyway， 今晚講到呢度好唔好啊？多謝你哋。其實台灣仲有好多嘢好講㗎，大佬。嗱，5月20日啊，蔡英文咧連任就職，佢篇演說會係點？OK。啊，都好緊要嘅。仲有而家剩翻嗰兩個禮拜，仲有啲乜嘢會發生？啊，儘管呢個橋梁講咗話咧，而家武統台灣唔係時候。OK， 咁睇下蔡英文嘅回應咯。 睇下蔡英文嘅回應。 當年嘅陳水扁係4-1沒有啊嘛，如果我冇記錯嘅。 OK， 啊，好嗱，大家你哋留言啊，報料啊，仲有你見到啲咩愚蠢愚昧嘅事發生過嘅？ 即係通知聲， 通知聲啊！ 等我哋關心一下， 關心一下啦。OK， 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啊，大家拜拜。 拜拜， 我哋嗱呢個咧，我哋今晚咧都未做依個動作啊，有社交嚟，咁樣當握手噶啦，今晚未握手。好，拜拜。